它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狠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明年4月1号起，支付宝扫码付款将限额最低单日限额500元。对于用户来说，虽然获得的优惠可能会减少，但支付账户将更加安全。全球首段光伏高速公路山东济南亮相，路面可将太阳能转为电能，这意味着未来可实现电动汽车边跑边充电。据突尼斯旅游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目前，突尼斯2017年共接待外国游客670万人，其中赴突尼斯旅游的中国游客增长超过50%。美国苹果手机用户集体起诉苹果公司有意放慢旧款手机速度，这些手机包括 iPhone 6、6S、 iPhone SE 和7，苹果坚称是为了给顾客提供最好的体验。北京市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已正式启用，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渐变绿色，大型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为黄绿双拼色。近日，北京市属公园第四届冰雪游园会正式启幕，紫竹院、陶然亭、玉渊潭公园的雪场活动本周全部开放，冰场项目将于冰层厚度达标后迎客，时间预计在2018年中旬。联手灿星制作的《这就是街舞》综艺节目用燃爆热舞迎接2018，专业舞蹈出身的韩庚宣布将加盟《这就是街舞》，担任明星队长。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醒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找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 在一起，到情的日子里。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晴点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五。最近的天气呢，让我觉得每次开门都像在开冰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冰箱，哦，不对，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有多冷。今天呢，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3度，最高气温6度左右，东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度到5度左右，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朝阳、大兴在-3度到6度，丰台在-2度到7度，海淀在-2度到6度左右。在这个冬季的时期呢，人体很容易受到寒冷之气的侵袭，所以说呢，在冬季做好脾胃的养护十分关键。冬天吃山药非常适合脾虚食欲不振的人，可将山药与大米、小米、红枣等食材熬成杂粮粥，或蒸熟后呢制成蓝莓山药吃。大冷天吃上一碗山药粥，感觉会非常好的哦。天气再冷，我们该玩还是得玩。在上期的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元旦的好去处草根堂。本期的九六九报天气呢，继续为你推荐元旦好去处。有一个地方叫桃叶谷，坐落在京城有名的黄山店村，依山而建，在河畔旁边，乡隐田园，僻静清幽，忍不住想推荐给你们。 这里其实是农家小院，每个院子都有不同风格的卧室，一个房间可以住5到10个人，屋内设施比较现代奢华，但少不了田园情怀。这里的自助烧烤、铁锅炖北京油鸡很有特色。 桃叶谷在山区，昼夜温差比较大，计划夜间活动的听友呢，请多带一些衣服来。来这里呢，可以带一些水果、零食，村里就有小卖部，一般的用品都能买到。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会继续为大家推荐元旦的好去处。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拨打电话52514-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会懂，我就是要你心机。 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欢迎您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马上就要到元旦假期了，你准备好去哪儿玩了吗？要我说啊，三天假期对于想要出国的听友们时间可能是不大够，但是春节的假期呢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呢可以选择春节期间去国外游。对于春节出行的客人，截至到现在仍然能赶上办签证的末班车，像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流程简便，最晚呢可在2018年1月底前提交办签材料，而像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办签提交材料日期呢最好是在1月9日前完成，尽量能早则早，避免延迟出签。 是错，我不后悔。 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北方的冬天，雪舞长空，冰封大地，所以每当冬季来临，天寒地冻，人们宁愿猫冬也不愿意出门。而今年冬天，红海滩一改往年冬眠的惯例，向四海宾朋敞开怀抱。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和红海滩风景廊道的高级顾问李老师一起走进冬季的红海滩。 猫冬对于东北来说的话，是一个就是非常正常的，到冬季寒冷的季节来临的时候呢，无论是农业呀还是自然，大自然进行休眠了，所以从事大自然劳动的人呢，也都进入了冬休。红海滩是一个旅游自然景观的旅游景点，从建园一直到今年开始，它始终都是到冬天的时候呢，就进行了一个冬休。那么今年我们开启了冬季旅游新模式，一下就是打破冬休的这样的一个惯例。 冬日，简鹏老去，滩涂苍茫，恰似置身塞外草原。举目远眺，冰雪连接海河，海河顿时滔滔，亿万年的冰排形态万千，犹如南北极冰雪消融时。 因为这个红海滩景区它是一个纯自然景观，它一年四季呀都有美景。说冬天，因为我们那个是世界是一个湿地，然后呢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围海，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呢，芦苇呢由绿色转为黄色，枯黄了嘛，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呢，它是金光闪闪，然后所有的芦花呢都开了，芦花呢是银色的，所以我们说这时候的围海是披金挂银的。在这个围海里头呢，我们还设计了迷宫，我们可以呢近距离的就是和这个围海这个接触，在围海迷宫里头徜徉，应该说是感受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每年的冬季，在冷空气的作用下，辽河口的海冰范围开始从沿岸向深海方向逐渐的延伸，目光所及之处被厚厚的冰层笼罩，海冰向大海延绵，一望无际，一座座小冰山构成新的海岸线，中国最北海岸犹如一个冰雪世界，这也是一道自然界少有的奇观。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说荷叶冰花也叫莲花，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冰啊，它和其他的地方的冰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海河相融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景观，那么它在河水和海水相融的时候吧，表面是结一层冰，有的像这个浪花，有的呢又像一个卧着的小熊然后又像一个挺起的雄鸡，各式各样的这种形态迥异的这种冰呢就是在这个海面上，有点像北极那种风光。 赏亿万年的海上冰排，绝对是一件极有意义的旅游项目。游客呢也可以踏冰行走在中国最北的海岸线上，或穿越冰凌一睹银装素裹的渤海湾。而其中最令你感到意外的是，幸运的你也将会看到不一样的惊喜。 在这个冰排上就有巴海豹家庭的存在，最多的时候呢能有200多只斑海豹呢，它会顺着这个海水奔向大海。我们这个海域 带给你别样的美， 它的珍禽鸟类特别多，其中呢 带着你的智慧，在这个冬天来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感受不一样的风景。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九六九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太阳灼热电波，把音乐塞进耳朵，为精英注能量，经典九六九音乐最动听，最动听。

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都把艰险又出发，又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本期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告别在这一年中离开的人们，再以崭新的面目迎接新的一年。刚刚我们说到《西游记》导演杨洁，还有一个人呢，他也著作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他在2017年4月5号病逝，享年65岁。他就是黄奕，他的作品以《寻秦记》《大唐双龙传》最为著名。他就是继金庸、古龙之后的又一武侠大家，同时呢，他也被人们称作为网络穿越文祖师爷。1994年《寻秦记》一出，他那超值的想象力非常令人惊叹。项少龙的穿越已经让人意外，可更让人提出就难以放下的是他的种种奇遇，以及以他为线索的战国铺陈。黄奕驾驭故事的功力，征服了一批武侠小说迷。今年呢，《寻秦记》被再次搬上荧幕，只是经典再难被超越。如今黄奕去世，人们也不禁感叹：覆雨纷纭，寻秦不在；破碎虚空，势如双龙。 微笑的你是 是多么的美丽，我知道我爱你。月亮照在回家的路上，很清冷，让我再想起你的模样。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不愿意失去你，当拥有你的时候却不懂珍惜。不要走，我会给你幸福，没有你我的日子怎么过。不要走，我会给你幸福，没有你我的日子怎么过。 不开的死守天长地久，还不是来下发的情话。 大声说拜拜，

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一句话，世界上不存在大智慧，就像世界上不存在才华这个词，存在的是琐碎，重复的是事情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你就是大家，就这么简单。另外有位作者也曾感慨说，这个时代时兴高速度，不知不觉许多人都对时间失去了耐性，不能心平气和一直专注于某一件事了。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我认为啊，恢复这种平静的心情是一种修养，你若浮躁自乱阵脚，而克服浮躁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远见，希望你是这样。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爱的心写得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你问我几时能一起回去，看看我们的宿舍，我们的过去，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擦去。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如今再没人问起。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想我是作为中国人，但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真是的确感到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给中国带来荣誉，带来尊敬。 带着一群比我要小很多的小伙伴来一起来去奋斗这件事情，而且要跟他们一起去熬夜呀、好在支撑我的说是做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如果你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很容易的道路，一个是很难的路，你肯定会选择很难的路，因为容易的路你肯定能成功的，但是很难的路万一你成功的呢，那就可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就是好啊，那一个字儿就能表达什么是经典了。只要是经典的东西，它必然好，必然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 哎呀，疼死我了！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为了自己和他人，禁止高空抛物。 妈妈，这是三角梅。 啊、哦，这个也叫宝鸡。 没错，我是三角梅。曾经我也有过传奇故事，但现在我偏居城市一隅，默默无语。这样没什么不好，我依然无处不在，在街边，在街角，在无人关注的绿化带，我依然在守护这里，只是用另一种情怀。 你听不到的大自然的声音，我们为您转达。一起听那些植物在说话，爱护花草树木，人人有责。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 唱了一辈子的歌，教了无数学生，在歌坛闯荡三十多年，唱红了无数歌曲。在2017年，一首《把酒倒满》让他在知天命的年龄再度青春勃发，红遍天下。他就是被歌迷誉为音乐大叔的歌坛狂人、实力唱将李小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小杰，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如果爱是一杯传唱的毒药，我喝过。 李小杰自由学习京剧，16岁出道踏入歌坛，从此开始了他跋涉歌坛的漫漫征途。唱歌这三十多年来，李小杰只出过两张专辑，而这张《把酒倒满》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在以往的每一张专辑中，都能有几首歌脱颖而出，并且大红大紫，比如像之前的《朋友的酒》《好姑娘》等等。回顾他的歌曲，酒字出现的次数很频繁，甚至有人说他是唱酒歌的头子。然而李小杰告诉我，虽然他是在唱酒，但是他要表达的东西却很丰富。 实际这也是个巧合，就是个巧合。寒冬就是你知道的，就写那个我离家在东北，他曾经给我拿了这首歌，拿了五首歌曲，我就选了这首歌。在中国的酒文化是很厉害，后来唱来唱去，别人现在已经把我封成一个就是李小杰唱酒歌是头子，实际不是的，就是这是个巧合。当然了，我刚才说了，中国这个酒的文化是到任何地方，只要是有这个娱乐喝酒啊，男人在一起聚会，男女生聚会，家庭聚会，生日聚会，朋友聚会，这离不开酒字。你看的歌名是把酒倒满，那实际歌的内容仔细看，它是一个很励志的歌曲，很积极向上、健康，甚至很阳光，把亲情、爱情、友情都写在里面了。歌词写得非常的棒，就是很有故事的在里面。对，就像我唱歌也一样，必须得有故事，然后唱出有画面感。 把酒倒满，来得个不醉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幸福的人请举手，跟我走。 由著名音乐人韩东创作，李小杰演唱的《把酒倒满》这首歌一经面世，就遭遇了歌迷的疯狂喜爱，迅速在大街小巷流行起来。无数人声嘶力竭、热泪盈眶的翻唱视频在网络热传，成为了一个全民狂欢的现象。这首歌曲的持续火爆是2017年流行歌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2016年，李小杰曾因突发急性心绞痛 差点倒下。 就是那阶段我累了，太累了，因为年龄各方面有点太累了，再加上演唱会20首歌，没有说不紧张的，那这么多人坐着，不管怎么说20首歌坚持下来。但是大夫后期告诉我，随时都台上，只要你跪着你就完事，就交代，不管怎么的，哎，还过来了。这个住的时候，住院的时候，八里道门还不太火呢，刚就病了以后，出院了以后，这歌就爆了。那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嘛。 66年出生的李小杰，按照资历完全可以退居幕后，不用再拼搏在演唱的一线。但是经历过生死线的他，恢复后依然坚持自己喜爱的演唱事业。 那我这年龄，那还有人找我签约，当然了，这首先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可能有我还有也有我的优势的一面啊，就是说，都不是说朋友之间怎么的去花了钱往你身砸，谁也不会拿钱白白去往你身里砸去。对，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这年龄，你要是去说，我说我一定要独立，我要拼搏，我要怎么？那是我年轻时候的话。我这个年龄干嘛呢？就是开心。我做的音乐特别开心快乐。人呢最难得就是这一辈子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做到了。而且我还不是说那种音乐出来以后就是打水漂了，我还没有，最起码还出一个他火一个，这老百姓他喜欢了。我的音乐我就是接地气儿，好听，服务于老百姓。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唱得好，还因为歌词写的就是自己，写的是每一个人都曾有过的故事。每一个历经沧桑流着眼泪豪饮的男人都懂得那些撕心裂肺的人生经历，这些正是这首歌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因为这东西进入耳朵是快乐，进入心灵是忧伤。高兴快乐的时候耳前飘过的是音乐，而伤心难过时进入心底的是歌词。把酒倒满，从男人们心底最柔软的痛处起底，唱出了沧桑而又充满激情的人生。经典969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这首来自于李小杰的歌曲《把酒倒满》。 如果你有一双飞翔的翅膀，还等什么？如果你的泪水已经汇聚成河，你在酿酒吗？如果历尽磨难受尽挫折，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如果历尽磨难受尽挫折，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把酒倒满，来得个不醉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所有烦恼向东流。把酒倒满，来得个不醉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幸福的人请举手，跟我走，幸福的人请举手。 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秀， 北京 FM 969， 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12月31日，北京首创来跨年黑购不打烊，500万礼品大放送，全场一折起，夜间满1000返1000，折上再8折，还送泰国游。北京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出口。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

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